好啦，阿鬼又食完烟啦，咁啊翻到嚟咧，佢哋班友仔竟然喺度讲呢个北京嗰啲死胡语同呢、這个即系将呢个地方语言 地方同官方语 系啦，地方语官方语嘅问题赖低咗我咧，嬲到我死一死，我哋因为啱啱先至吉完啊落哥，咁啊 OK， 咁我哋继续讲翻呢个由呢、這个嗱残党主席就已经诞生咗啦，已经开始神奇地带啦，阿鬼就喺呢个一个半钟头。飞机航程外嘅香港开始睇神奇地带啦。啊，我当年翻丹麦读书嗰阵呢，我系带住全套我当时有嘅神奇地带翻乡下，由头睇过晒 跑书 所有嘅文章，好多喂真系噶，你神奇地带系字多过图，好多版好多页都系密密麻麻全字一。粒图都冇， 当年台湾好多书都系咁嘅， 系啊， 电脑时代咪一样。 拜托，嗰本系动画杂志，即系 电脑都系啦，电脑时代都系电脑杂志。 星际嗰啲咪系打机杂志， 咪就系咪啦。电脑时代咧就系香港嘅神迹，即系神奇地带咧就系台，即系电脑时代就系电脑界香港嘅神迹。 系。 神奇地带就是台湾动漫的神迹。我们在讲，我们香港也有一本讲电脑的书，就是一般电脑仔那班真的 otaku， 真的那班真的是 otaku， 说 geek啥全都是疯子来的，一本杂志全都是字。淘宝全黑白的，比 黑白的对 比你们神奇地带再疯一点，就是他连几版的彩页都没有，后来有彩页，要来做什么啊？ 广告 对 对 对。 好，那我们技术你在家虎好啦，那姐姐啊阿摩啊啊那、啊、大姐姐还啦在学台语好。 好 ,OK, 那我在那边碰到了非常多的台语人哦、嗯、那重新让我感受到什么叫做真实的台湾。 你蔡云重新认识台湾人是怎么样、嗯、 对，等于说我重新解释我台湾人到底是怎么样哦，当然就是说、哦、国政府告诉我的一件事情。 开始把小蒋塞进去的东西慢慢吐出来。慢慢就绿了，开始绿了。 那时候其实我在考虑，我到底是什么人？ 嗯， 我的兴趣是什么？我的朋友是什么？我开始在考虑这个事情，想了很多这个事情。 21岁差不多了， 嗯、 开始要想人生， 是人生的一些事情。 开启、啊， 所以我认知到，我那个时候才认知到啊，我是个台湾人。 嗯， 台湾是什么？ 哎，台湾是什么？重新想一个时候说，哎，我觉得这政府怪怪。 啊，中华民国、欸、什么鬼啊？ 哎、欸，国民党、欸、什么鬼啊？ 哎、欸，那时候我还没有到反国民党的程度，没 还没到，还没到。 我觉得说、 有问题， 哎、欸，对，有问题， 好像有点怪怪的， 哎、欸啊，政府好像在骗我什么 啊？ 对。 然后在日本里面，我当然会学习很多日文的一些新闻哦，他们的一些看法， 日本的东西。 然后日本有一个好处，我回到东京的时候，哇，那书店怎么那么大？ 当然了，什么随便一家小店的、欸，都比你家户的那一家大100倍了、 欸，100倍。好，然后我就在那边看书，哦，看说，哎、欸，台湾跟日本其实有很深的关系， 其中有50年的日治时期、 欸。对，然后发现现在跟我们现在，当时的所谓的政权所讲的话是不太。 一样， 哎、欸，我有看了很多， 有分别。 那当然，我中间我有回台湾几次，好、哦，可能休假或者怎么样哈、哦嗯，回台湾几次。那刚好也碰到，就是说这些动画的，不，这些出版社，哦，尖端 ， 哦，尖端出版社，嗯、因为尖端写神奇嘛，哈、哦嗯，那我当然就会了解一些说，嗯，跟台湾、跟日本、跟现实上应该有一些差距，哦，开始重新有一些想法萌芽了。 嗯， 我那时候想着说，嗯。我本来想是说我去日本工作之后我也许我就留在日本。 嗯 哦。 可是我从那时候回来说不对我应该回台湾服务。 嗯 哦。把我学到的把我想到的一些东西在台湾把它落地生根。 嗯、 哦、应该会更好。嗯、那我那时候就想回到台湾。那当然说那个时候的 尖端生息地带，因为我有写一些东西的， 嗯， 哦，那他们一直邀请我回台湾， 嗯， 哦，来做一些工作等等等等这样子，嗯哦，那我就想说，好，我还是回台湾好了， 嗯， 哦，那当然我那时候交了一个日本女朋友，哦，她也很喜欢台湾，嗯，因为她的母亲是台湾人， 嗯， 哦，哎，那所以我想说啊，我还是回台湾好了，当时的想法， 嗯， 哦，所以我后来很积极的说。哦，虽然我在日本的工作还不错，哦，嗯，我在21岁、22岁，我在那边已经当到主管。 哦， 因为我很拼嘛， 台湾人 拼回来了吗？ 拼回来哈，啊哦，那时候我的业绩什么的也还不错， 哦哦哦， 那个甚至比现在的中小型公司的年营收还要多。 嗯， 哦，那可是我就觉得是说，再怎么样，日本不是我的国家， 也不是你的地方， 哎，不是我的地方，我觉得我 不属于你，你是客人， 对，我是客人，到那边我是外人。我是外人， 嗯， 哦，那我想说我还是回台湾发展比较好啊， 嗯， 结果回台湾的时候我想说，嗯，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当然是漫画嘛， 嗯， 卡通嘛，啊，尖端在做这种卡通漫画杂志， 他要邀请你， 哎， 你要刚刚好，你要喜欢， 对，我喜欢我就回去了， 嗯， 好，这一回去我当然蛮努力去了解台湾的漫画出版界的一些相关知识，相关的关系啊，相关的发展啊，也蛮喜欢的啊，虽然工作很累啦， 嗯， 做出版社工作很累，嗯，可是我觉得他不会比我在日本累， 哦 哦，不会啊，哦，那就还好，我就可以一直承受下去， 嗯。 那当然就是说这段时间里面哈，台湾的漫画风起云涌， 嗯， 神奇地带对他对台湾的漫画界来说，甚至后来的华文的那个的动漫界的一些相关的发展，就是说他思想的启蒙， 对， 哎，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 嗯。 那我很开心，也很荣幸。我稍微有参与的这一小块， 嗯， 哦，那个贡献我所学，那因为当我兴趣就是钢弹的东西， 嗯， 所以我在钢弹里面写很多很多我当时的一些想法，哦，当时现在来看可能不成熟，哦，现在来回头来看不成熟，哦，那可是 现在还不是 吗？ 大家都是同样的， 哎， 那个时候那个业界那个。嗯，那个尺长也不是长数， 嗯嗯，对， 你在某说，你在成长方向，尺长也在成长方向， 对。那因为毕竟距离现在二十几年前， 嗯， 哦，啊，的确是说有一点历史的一个差距，可是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哦，甚至现在的中国大陆也好， 嗯， 他对这个东西都是懵懵懂懂，你先接触到的人。其实到那个时候都有启蒙的动作， 对， 哦，那我比如说我在行的是钢弹， 嗯， 有的别的同事他可能在行的是少女漫画， 嗯， 啊，哦，也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向哈，哦，其实是蛮重要的，哦，那个时候来说哈，在台湾也是漫画快速的发展的一个阶段， 爆发期， 嗯，爆发期，它是个爆发期，无论它是日本漫画或者是台湾的漫画家的作品，在，嗯，那个时候都大量的萌芽。 嗯， 而且销售什么成绩都还不错，哦，所以他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溶解，相当一段时间的溶解。那我刚刚讲到说御宅族 otaku 哈 otaku 的东西， 啊， 在那个时候我因为我写了一份那个有关于漫画的相当于像是报纸的东西在发行， 嗯哼， 哦，这个东西慢慢的根植出去，虽然没有发行几期啦，哈，哦，可是说， 嗯，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 看， 欸，很多人看啊，包括后来现在我们讲是说很多文化界这些名人，可能都受到那些影响， 嗯嗯嗯嗯， 那但是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够对台湾也好或者是华文界的这些漫画动画的一些贡献啊， 嗯， 那说下去了。 做一点东西了， 做一点东西， 做一点东西了。 我觉得这段日子，其实我觉得蛮荣幸的。 嗯， 哦，我这个有一些贡献。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人要生活下去，你要工作嘛。 对呀，啊， 这要赚钱， 要赚钱， 对对对对， 哎。那所以后来那个从尖端离开， 嗯， 哦，那我后来到了播音社， 播音社 刚好带领， 哦， 哎，当时的。台湾算是钢弹相关的影片都是他代理的， 对对对， 对， 所以他明明有内部有一个计划叫钢弹计划，因为没有，嗯，他们没有人会，刚好我学长有认识他们，介绍我过去 啊， 哎，那我就是过去组织这个钢弹计划，最后因为那时候神奇地带已经停刊了， 对，完了， 因为版权时代的关系，他停刊。 对， 哈、哦，那其实，你不能说他夭折了，因为他到后期的时候，哈、哦，其实发展已经不错， 嗯， 哦，不止转亏为盈，他也对当时的一些， 变化， 对对，啊、哦，然后包括思想，包括整个潮流的变化，它是有影响力，很大的影响力， 很大很大， 哎， 很大很大很大，我在某一个月，我的。常去的漫画店跟我说以后都没有了、嗯、啊什么 停掉了 停掉了收掉了、 那个时间应该是1993年的年底 啊、 对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在编辑部的开会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开炮反对公司的决定 嗯， 说你怎么可以停掉呢？这个这么重要， 这很重要哦，对对对 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呢，我还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因为这个跟钱有关系， 对， 所以我跟公司讲说，这个杂志赚钱，你现在停掉的话，那我们不是赚不到钱的吗？ 对对对 对, 对， 好， 很多人 在赚钱的时候，你停掉 对 干什么啦？ 我说我带给公司，我自己哈，我是说我在执行那个部门，嗯、我带给公司的利益，一个月台币50-60万以上，不算很差哦。你当时来说， 一本书 一个月 这字来想 不 错啦， 不错， 我说 还不错， 怎么可以停掉呢？那个长期来看，这个都是好事啊，你可以转变方法，哦，你可以买版权， 找个方向、 啊、等等等，应该要持续下去。 嗯， 好，那但是公司后来决定还是不要做，好、哦，那其实对 停掉 当时的漫画出版界是一个重大打击。 我要多一个理由讨现。版权这个鬼东西，你硬是我，你应该看到我一讲到版权，我就是很 激烈。不论是歌词，是这样的，版权的时代哪里这个？ 因为不是帮忙文化的发展， 它是倒退啊， 它是在 去 挡路啊， 它是把那个 帮倒忙， 哎，帮倒忙，帮忙， 对了，帮倒忙。 那我可以承认是说。版权应该照顾，但是应该要改变一些想法，不是说所谓的权利的保护，而是整个业界 不是版权，我喜欢轻呼他们的版权蟑螂， 嗯， 因为呢，他们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这个是我写的，这个是我花的，这个是我买了回来的，就是我的专利， 嗯， 你不能碰，你碰你就给钱我， 嗯。 但价钱就只有你能定，你说给多少就 多少， 那这个不是公平的交易啊，因为你垄断那个市场了嘛。 那刚好我那个时候对法律的东西有一点兴趣，我就去研究。事实上，这些代理商根本就没有权利，他只有什么？他跟日本买的权利，就是日本人说你这本书可以卖，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权利， 什么都没有。 你就是卖这本书，卖了2000本还是5000本，多少钱？甚至你要谈论这本书，你都没有权利 啊。 嗯， 那我现在这个书的作品，应该是说这个作品所延伸的东西，我要把它好好的发展下去。 嗯， 为什么是说你说不行？应该是日本跟我说行不行？不是你可以啊。 对啊， 嗯，甚至我去问日本，为了这个事情，我问日本啊，日本说随便你发展啊，反正我管不到你啊。为什么日本的法令跟法令，台湾的法令，或者是跟香港的法令，它有关系吗？ 你跟 没有关系的、 啊，你跟我们的朋友上一次来香港的时候，你也跟香港那边那些白痴吵起来了。我这已经跑过去，我差点就要骂人了，就是 K 人了。 Exactly 就是主席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今天在香港发生。 嗯。哦，那你看哈、哦，其实哈、哦，这个叫做事情的原则，在二十几年前发生的，十几年后，二十几年后，它还 一 样发生， 一样变过。 你不改变，因为你拿个什么鬼版权，50年， 嗯， 我说你要保所谓的保护你的权利，好，你先站第一趟，这个合理，讲得过去。5年还可以，50年， 五十年还好， 50年可能几百年前、100年前还讲得通，那个时代赚到慢，现在 五年前的 iPhone 你还用吗？ 嗯，那当然说 五年前的便宜还看吗？ 对， 是 我在看呢， 我在看。 对，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的状况，后来我因为这样子进驻台湾的法院非常的多次。 嗯， 哦， 对， 我深深的觉得版权很多东西是不合理的。当然，保障原创是 OK， 我可以认同。 嗯，都跟时代脱节了。 嗯，对，是很多因为原创而发展出来的东西，也应该受保护啊。 嗯， 版权法里面有一个 二次创作、 二次创作视同一次创作哦，独立保护之，在法条里面有明确这样写出来。 嗯， 哦，这个 我讲过的，台湾在这方面是比较完善的，因为他们起报迟啊。 嗯， 对。 好，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后来变成那些长版权蟑螂把它扩张了，说好像是他第一次的所谓的版权创作就是无限，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 当然呢， 哦，那因为说他把它无限放大之后会变成是说你很多二次创作物的创作能量就被压制了。 嗯， 对。 哦，其实现在来看嘛，无论是香港无论是台湾，他这种创作都被压制的结果他就是无法成长，无法成长，反而倒退 了。 他对整个业界发展其实是一个负面 的东西，重 点 是非常的严重，我觉得非常的严重。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在下一个阶段里面，哦，就我们讲就是说我刚刚就想说我从尖端做一件事，就是做一阵子神奇结束之后我再发展一下，后来到博音社。 嗯， 哦，那博音社之后我又出来，因为博音社他做了一本杂志叫做 Text 啊， 好，哦，有关于动漫的一个杂专门的杂志， 听过，但香港没人 卖， 所以我没有真的看过。 哎，没关系啊，哦。那后来我们就自己出一个杂志，叫做 Image。 哦， 对， 我买到发疯了。 哎，好，那几本杂志都是我当总编辑做出来的，很多我的想法在里面。 的想法。但没有太多你的文章啊，大哥。 对，那 你怎么对我们啊？ 总编辑王吗？ 但是我确定了，每一本都有我的文章，是不是很多？ 啊，要不要 还有讲票 吗？我知道，对， 啊，不是他想看的吗？ 啊，不，还好，但不够啊，好不好？ 那为什么？因为我要处理。开始我那时候开始真正碰到经营的事情， 我知道你有经营，还有编书。 经营编书 最重要，哪有那么多时间 做 老板了吧？ 哎，第一次，然后再来一个问题， 算是 开始有财务上的问题，钱要掉钱，然后钱的压力，做等于说掉到钱的压力比工作任何的压力都还要重。 对， 讲到钱， 嗯， 你拿不到钱回来，老板就要找你算账的了吗？ 是 啊，哦，假设你今天自己当老板，跟你算账就是银行。 哎， 对 哦，那是更压力更大。那其实为了要对付这个，我很多的时间、很多精神就要去对付银行，其实不是好事。 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即使去，你已经不用靠老板，你自己 当老板 了，自己当老板， 相当于哈，自己当老板。那时候呢，我跟几个朋友开书店 啊， 叫 Otaku 超市。 啊， 哦，他酷超是是你的吗？ 是， 对， 哦，那恭喜你哦，你终于发现了，你现在才知道哦， 多年了， 我跟你讲咯。 哎，那时候做起来的时候哈，那个有一些成就哈，但是也有很多压力在里面。 当然呢，看外面看的风光， 是 你里面都辛苦， 哎， 你 心酸， 外面的不是外人道的。 然后刚好那时候。1999年 好， 台湾有一个叫做漫画高峰会， 对，高峰会， 哎，而且它叫做亚洲漫画高峰会，换句话说包括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很多国家的派代表来台湾， 对， 好，那时候我全程参与采访， 嗯， 啊，那也就是说我是总编辑，啊，然后主编都全程下去很注意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累，但是当时也看到说，哎，台湾的漫画其实走到了一个高峰，真的走到一个高峰， 啊， 可以继续走下去。好 ，OK， 啊， 但是呢，好景不长，网络时代开始来临， 对， 哎，哈，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受到蛮大的打击的地方在于说，网络虽然说新时代的一个发展，哦，可是开始有所谓的网络免钱有人在那乱放东西， 嗯。 网络盗版。 那这个我的看法是，我还是认为版权蟑螂的责任比网络大，因为你还没进版权蟑螂时代的时候，租书都是盗版，都是乱七八糟的，还是白加张明。 那做一个情形就是说，那个很大的一个影响状况，其实是我觉得跟版权的关系是比较微弱一点的，它改变了一个东西叫消费者的使用习惯。 对， 哦，以前他可能要买书，最迟他也要租书， 租， 对， 到后来是他不用买书， 什么都不用了， 什么都买，哎，那个版权蟑螂也没有用了， 对， 现在版权蟑螂没有，版权蟑螂 打开电脑就看到了， 对，他告不了。 哎，那等一下，我在讲，这个是因为那些出版的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全世界的问题，美国音乐， 那个时候也受到一些冲击。 不是，你听我讲，那个就是因为 Apple iTunes 之后的 Amazon 音乐跟 电影 文字图书文字书电子化这一块，他们就已经示范了给你看。因为真的我在网络上，对，我可以找到免费的，但不方便。 嗯，那我刚刚讲这个部分齁，那在那个时候对不对齁，网络虽然开始发达齁，还是开始发达齁，那他正在说包括刚跟你讲的说版权转换齁，它的使用习惯正在大规模 当然了，但因为要快， 对， 要快， 而且它要转过来，要转过来，其实时代是一个进步， 什么东西都炸出了， 对， 不是因为你也在互联网网的时代，我可以清楚知道日本有什么，不像我们你晚了几年才看到亚马逊。我玩了几年 才看到 Seta 是， 但 现在没有了。 到了网络年代，你电视台不买回来，你就不用播了，你就不用放了。 对， 我们都看完了。 对，因为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可能落后是十年，后来落后十个月， 对， 现在 十 个小时， 十小时， 十分钟 就出来了。 对， 你等一下，我告诉你。很多时候现在所谓的同步是台港比日本快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日本 不是 因为日本，这个我已经在 SAO 证实过了，因为日本在正式放映之前，他说一点钟播放，他可能一点一分1:02，因为要放 广告， 对， 但你在网上看同步播放是马上就 OP， 就马上就进本番，你就是快了哪一分半钟 啊， 这叫直播嘛， 对啊， 直播哈， 对， 这个最大的影响哈，我觉得是消费者使用习惯的改变， 当然 是，当然 了，对，太方便了， 太方便了哈，但这是网络 回不去， 对，你无法回去。现在最好看的，我跟灯一点下去，一点我就看了嘛，我该管你，管你是什么其他人呢，我看得到最重要。 怎么 就带弄都不用了，就手机就 好了，手机就可以了。 你拿 着尺不大这个的，但是问先生， 这跟这种素食文化，就是你在跟在音乐的史强，在跟文字书的史强，在日本落后了将近十年，现在你在日本也是可以很合法的、很方便的按个键，在电话上、在手机上，马上我几一两百烟，我就可以看我的漫画。 对， 我经常都讲。你说300多 yen、400多 yen、500多 yen 一本实体的书，你在网络上凭什么跟我要400 yen？ 因为 你没有那个 找印刷会， 那个实体书的成本，没有批发的成本， 对， 你唯一反过来有的就是师傅和器server 的成本，网络的成本，那个远远低于实体的成本，好不好啊？ 对，那刚好哈，我这边有执行到一些什么呀？因为工作的关系，好，我有帮我朋友他们做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事情。好，我们讲就是说，他有一个 server 的成本，网络频宽的成本。 当然，我刚刚就是讲这个。 然后呢，这个部分都会比印刷的成本要少。 对， 因为一般成本，我们刚刚讲的 server 的成本是你存一本书进去， 对啊， 可能是一本的成本，可是你存100本书的进去的成本，可能跟一本书差不多。 差不多 、哦，因为那个 server 是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就有了吗？ 那换句话是说，当你存到1000本、10000本、100000本的时候，效果完全不一样。十万本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看什么漫画，我大概都看得到。 嗯哼， 哦，会改变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好， 是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相对的，它对传统提供这些东西的方式，哦，会巨大的改变。 当然冲击是 冲击会非常的大，冲击非常大。 对对对对。 好，那当时 还是还有人是这个还开始上 坚持一定要实体。我经常想都讲，不是说我们马上就把所有实体的书收掉。不是所有实体的 CD、DVD 都要收掉，没这回事。 那个需求还 真的，如那个就变成精本，变成 收藏 用的，那就是另外一种事。就像以前还没有叫相机之前，你要把东西画下来 。 现在有照相机，有 video， 什么都有了 ，3D 都可以拍得到了，是不是？你就不能够 画画 呢？ 好， 对不对？ 依然有的。 现在是哪些版权蟑螂？就是他是坐马车的，马来的车，因为有着汽油推动的车。他要说啊， 甚至是 正确，你结果甚至东西冲击我的生意。我又把你收掉。 对，他用法律手段，用什么手段来搞这个事情？那这个分成我分成讲，一个叫法律面，一个叫消费的习惯面。 对对对。 那消费的习惯面你是无法阻止，它会随着科技进步一直在改变。 对， 法律面其实是 供求就是一起供求。 供应还有需求， 因为你要有需求，就有人去供应，因为。You have demand, you have supply. Yes, that's a market. All right, 这你有人要这个东西，就自然会有人去卖。 对， 是做有人去卖。 没，我这个就是眼光嘛。我看到 没有 地方 的就没有 这一块还没有人去做。但我觉得可以做，我就去做吗？我成功了，我赚了。我就想报纸啊，对不对？ 对，那台湾开始遇到的这个所谓的时代进步，所造成你发展上就是说慢慢它要转换的困难 啊， 也就是说这个转换将于包括现在出版有名的出版社像东立 简端 啊，清文等等等等，它都要做一个改变， 对。 但是这个改变其实被现在的版权的制度跟法令压制住， 压制住，上去了。 比如说，我说，比如哈，中文版代理的清文，就是说你可以代理中文版，可是你应该要开始电子化，网络上你要可以提供。 他要再付钱了。 对，当然他要付钱给日本， 再花钱， 他就不愿意。 当然了， 不愿意的结果就是 你 不进步。 哎，那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以前香港的 TVB 那个大台，我们香港你常常都应该看到我们 CCTV 那个垃圾台， 是 以前就才3-5年前，他们的网上的东西很小， 就是好，这有一点点的， 有个网站， 一天 但是 一天的东西，二十四小时，可能只有一两个节目能够在网上重温 再看。 但现在我跟你讲，等一下我按给你看。现在大部分的动画，日本的 anime 卡通是， 当然都不是太新的东西，但都有网络上的重温，因为他们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他就跟日本讲，我现在就要你给我除了播放的权利，我还要包括网上广播，我会限制 IP， 只有香港能看到，你放心。但我要网上的版权，我也同时拿到，不然我就不跟你买。我肯定是这样一回事。现在多到已经，因为他有广告吗？你打开电视有广告，在网上看也有广告，他一样的赞。它的成本就是拿个 server， 但因为广告，网上的广告其实贵很多的。 听落 好像啊，你看一次才拿你几个毛钱， 几秒。 不好意思哦，当你看个几十万的 hit rate， 拿个广告就比黄金时间还贵咯。对不对啊？很公平的。一个看这几多毛，一百个看这几多块，一直乘上去，比你在大气电波的广告几百万外卖个三十秒，你都不知道， 就想看， 谁看到，谁管你啊？传到想吃就出了。 刚好就是说这个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好，我们做一个卡通的节目，它是带状的也好。哦，但是每天在连载也好，很简单嘛，广告对不对？ 对， 我在尖端的时候就做的就是广告，跟广告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一个荧幕里面底下有字幕在跑马，是不是就是广告？ 对， 可以啊。 为什么不做？影片照样看嘛，底下跑马，你不会影响你的画面嘛？ 骂死你耶， 对不对？哈，那你为什么不收广告费？为什么要说？这个卡通哦，这个节目的节目费，你应该收广告费才对哦。节目任你看啊， 对啊， 是不是？然后再来一个 节目不用钱啊， 比如说我们讲报纸啊，这么一大份报纸，卖你可能 几块， 给港币几块钱而已，但买纸都不够啊。 对， 真的买纸都不够啊。可是呢，它上面的广告有没有报纸广告？看看收多少钱。 当然， 报纸送你好 了，啊。 当然了，所以，我不知道你台湾有没有，香港现在有几份免费的报纸？ 有，台湾其实跟香港是有类似的，有类似的。我是说，你卖广告费，其实比你去收报纸卖的钱 更多。 我们香港的报纸是， 那是发布费用， 发布， 对，不是，这个不是成。怎么说？ 成本 不是成本 ， 发布费用。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发行的费用， 发行费用， 你发行的费用包括派报的人员， 对， 你给他钱，好，等等那个钱哦，你去卖报纸，你还要开发票， 那个是台湾的问题，我们没有， 没关系。我想说类似的，就是说你要贩卖所得，你要收钱回来， 我知道 系统的这个费用，其实哈会比哈免费发行还要贵。 对呀， 庄园 了。 你干脆免费发行，然后呢，卖什么？卖广告。 广告 是。 你广告只跟单一客户收钱嘛？ 对。 你有100个客户，跟这100个客户收钱嘛？ 切佣金。 可是你卖报纸啊，你卖报纸可能卖20万份，你要跟20万个人收钱呢。 是。 哇塞！ 你要看 你知道吗？切佣金。 拿不起了。那个原作。 切佣金。 切中 剑，他自己有个网站嘛，这个 JCOM 啊， 那个 JCOM， 现在 改名做什么？ 漫画 图书馆， 对，他是这样子， 他的作画真正就是这样，因为他 受广告 会 一个有一点名气的漫画家，他集体跑出来，我放弃我集体的版权， 他的漫画是赚钱的， 我把我的漫画插一点广告，不影响你看漫画，你看过几十页有一版广告，你跳过就好啦，跟你看电视一样的嘛，你去放过去就试试啦， 放过去好。 那他的红熊头大致都是要把所有的漫画，他能够收集的漫画老漫画给为王的漫画收进来，加一点广告 再放， 大家赚一点钱，原作赚一点钱，他也赚一点钱，把那些已经给忘记了的好东西 绝版的， 在 没有找不到， 因为他 可能正常找到 的，会放到他的网站的，当然不是大造作品，大的出版社不会了他，但小的原作很多好东西的， 对， 是啊。 那其实我们就想说哈，这个资讯价值。哦，资讯价值回收的方式的不同。 当然了， 早期有人说你可能要卖书赚钱，现在我书送你， 对，你看 你 看我的广告可以啊。 哎，广告费其实比书价贵。 当然了，当然喽。 哦，那 它是发布的费用啊。 对，这个我就是说，这个叫做哈有价资讯提供的价值回收方式的不同。 你是把回收的方式换掉，你拿半版全江郎。现在你米国那边也开始行了， 对，那因为怎么样？其实中间作乱的东西的人叫做什么？叫做版权蟑螂， 因为他们不是，所以我就说责任在他们哪里啦？那个，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创作人吗？ 对， 他们是做生意的，他们 是 买了那个， 不管哪些的那个 东西回来， 我占可能。 我拿着你的东西，我投资给你，我出书，我出版，我做事就拍电影， 而且很好玩的是哈，他其实漫画的书的权利、电影的权利，跟他一般商业授权权利，他是分成三块， 是， 可是他可能拿了一个书，就说他有全部的权利，然后到处去收钱， 发疯的， 那发疯都就是 开疯卡， 讲句难听话，就叫做敲诈。 对，敲诈， 敲诈， 敲诈，对对对，敲诈。 你讲的是我讲了几年的东西，一直在叫我们听啊。 对， 有你讲出来可能好一点， 应该好一点， 可能吧。 应该不值得。 哎， 是啊。 那我就说，实际上他对版权的保护是没有帮助， 没帮助。 哎，甚至说他对我们讲是说作品的广泛的发展。是负面的， 不好意思，我的讲话是，你认为只能拿着你就是做个备份都可以抓你，很多东西，特别是70年代、60年代的东西，因为有版权知道的兴起，那些东西开始流失啊， 对， 因为靠背没有好好的保存。你他妈的你拿着版权吗？你有没有好好的保存啊？过了50年之后， 他没有 库尔克 的责任 了。不是，你50年之后过了版权，你有没有调出来啊？ 没有， 这个版权的责任没有库尔克的责任了。 所以， 他知道这个权利， 所以我们在这里常常骂 Google 这个那个，我都不回如力。但有一样我站的就是。他什么东西他都留一个备份，放心，我不会放出去你他妈的版权蟑螂就来咬 我 了，但你一过版权期限20年、50年、70年，不同地方不同知道，我最少了，他就马上放出来。你现在去YouTube 找哥斯拉， 最原早的 电信， 现在有 他的靠背是最好的靠背，就是这样， 就这样， 就是有没有人做而已。嗯， 有人留下来。 他是小个这个版权条， 不好意思啊， 小薇，我现在就给一个贡献。 我跟大哥你40岁、45岁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免费的看到亚马托呢？ 嗯， 我猜不行。嗯，因为可能已经 没了， 已经因为给版权江郎 卡住了， 靠住50年。我们家里的 DVD 都坏掉了。 嗯 ，OK， 我备份你要找我了。你电信公司在仓库拿一碟 film 也胶片也发霉了，消息了，没有了，这是谁？ 嗯，那我这边讲一下。好，他这个地方哦，因为有版权蟑螂在版权权利上面，我权利上面做文章，其实严重的影响到这个东西作品的长期流传。但我的想法其实就是说，因为我是出生于动画版权时代，从所谓的盗版没有版权的时代进入版权时代， 变成有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说现在说从又变成就是说网络时代的中间的版权转换完整，我就想说我们应该经历过这完整的， 经历过所有的、啊、 对。好，我的想法就是说既然如此，那应该回到这些权利它原来的状况。什么叫权利的原来的状况？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报纸的上面是不是有漫画？ 嗯，有啊。 对啊， 给你看免钱的， 当然 大家要记住哦，它是给你看免钱的哦。可是呢，漫画那个时候的漫画反而可以流传， 嗯， 对不对？可是没有跟你收你钱，那他收你什么钱？说广告费嘛，报纸就是收广告费存活的。 报纸也有它的费用吗？ 对，报纸的我们讲说，报社绝对不是靠卖报纸赚钱。大家你注意，不是靠卖报纸赚钱，而是卖广告赚钱。 当然了， 哎， 那这个好，我们谈版权，再谈下去呢，我们6点都不用走。因为这个是我的 不用睡， 我的这个 是 我 的，我们门内也不是， 这个是我的专科，所以我们那 转个话题， 我们转换先打住，以后我们再讲，换个方向。那好了，你在之后你出版，你自己做老板，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接近我认识你， 对。 但之后你就好像都碰得很痛了， 痛定很痛、啊。 来，我们来讲，就是说，因为这个转换过程里面，转换过程里面其实很不顺利。 嗯， 当然呢，现在也还在、啊、还没转完。 对，还没哈，那现在还在一个很巨大的波动。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说我的人生可能要做一个变化。那。我个人喜爱吃冰。刚刚讲就是说，我在日本的公司里面，它其实是一个食品， 已经学的不小的， 学的不小的。说，我觉得民以食为天， 嗯， 吃的东西很可能是下一个可以赚钱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好，网络你可以免费看漫画，免费看影片，免费听音乐，但是 你 得要付钱 再回来啊， 不能免费吃嘛， 很好。我发现非常好的商机出现呢、啊，我可以靠我以前的漫画的基础，对不对？来宣传， 嗯， 也许我食品的产品， 你的宣传，你的死藏的技、啊，你的 死藏炸技， 是有我们讲说有机会的。哎，我爱吃冰嘛，哈、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那刚刚好，我父亲刚好退休， 哦， 从联合报退休，退休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时候老先生哈、哦、心情可能不好。 那个时候你是差不多30岁， 那三十多一点， 三十多一点，因为你讲过给我听。 哎、对对对，那我想是说，当儿子的总是要考虑一下父亲的身体状况。那我就说，开始说啊，他爱吃冰，我就做冰给他吃。 嗯、 因为日本我也喜欢吃冰，在日本会留下喜欢吃冰的一个习惯。 嗯， 说给他，哎，他吃起来很开心，不到营养了，啊，非常的好。接着呢，我的冰淇淋就因为家里会有客人来。就给客人吃， 嗯， 哇，一客人吃，每一个都喜欢吃， 嗯， 啊，喜欢吃，还蛮高兴的，哦，接着有人要带回去，啊，其实带回去，他就把我的冰淇淋带回家里去吃， 嗯， 结果带回去招待了客人，哇，这一次不得了，大家都跑来跟我买，说，哎，有没有冰淇淋可以卖？ 哎、欸，好，那我就说，如果长期，应该是说我如果要送人的，我不能没有办法送太久，就算人家跟我买，我没有商业化的话，我没有长期没有办法长期提供。哦， 供需 会有个问题， 对。 然后最后说， 你不能放大你的产能。 哎，那 我因为我一直在看着你，慢慢，我真的有你家到你现在，我看着你一直在努力，这就是搞这一块。 对，那既然这样，那干脆我把冰淇淋这一块，变成生意。 嗯， 开始商业化的发展。让客人可以买得到， 那个就是我第一次到你家来， 对，那时候就开始了， 对， 那接着，刚好台湾的引进， 哇，我想哭啊，我出场了， 哎、嗯，出场了，哎，啊，那台湾刚好有那个叫做 Yamato Takubi， 又是 Yamato， 啊，Takubi。 是 Takubi， 哎，它是 Yamato 加上的 Takubi， 对， 叫做 Takubi， 日本的宅急便哈，那宅急便进入台湾，它有一个冷冻运送， 冷冻运送， 对， 啊，开始了， 太好了， 冷冻运送表示 刚刚好 啊，就表示我的冰淇淋可以透过这个系统送到全台湾， 我要冷冻运送到香港， 哎，好，但是那至少台湾有嘛哈， 至少 还没有啊， 哎，那到香港可能还有问题啊，可是。至少国台湾的里面， 台湾这已经很长， 台湾都 很长长寿。因为我看这当年，我就是看叫师傅的念书 ，Facebook 就是开始搞这一块。我就想，台湾也有了吗？因为我在日本哪边呢？这什么鬼东西都可以冷冻运送的。 因为我在日本刚好20几年前，就是说日本工作的时候，那日本的宅急便已经发展很健全， 疯，他们的疯的， 哎，很疯的。我就说哈，冰淇淋都可以运送啊，希望以后台湾也好，20年后它真的做到， 终究有了， 哎，终究是有，哎，很好啊。那我做冰淇淋刚好叫运送嘛，哈，那慢慢的开始是说，哎，有一些人关注，所以2009年我正式在网络上啊开始卖。那在 PC Home 哈 ，PC Home 大家知道哈 ，PC Home 上面开始挂牌开始卖，哇，这一卖不得了，就是很受欢迎，某个程度很受欢迎，然后说哦，那很好啊，我假设能够在这边赚钱的话，也可以安身立命 嘛，嘿嘿， 算是啊。 可是呢，事实上我对于卡通漫画并没有忘记，并没有。好，我如果在卡通漫画， 爪犬跟爪犬。 对，那我说 兴趣跟兴趣， 我把它做一个切割。如果在，但是呢，我想了，如果在冰淇淋上面可以赚钱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反过来回馈卡通漫画的东西呢？ 动人呢？ 哎，比如说我请某个漫画家画我的冰淇淋当做作品，然后画成漫画， 像这个同人机的， 神之冰， 哎， 没有，让我想想这个 告诉那个高泽良。哪样东西 啊？高雄捷运， 高雄捷运 哪一种 collaboration？ 对，那 这个 还有一个 香奇凉， 我的冰 香奇凉 是啊， 对。 那冰淇淋是这样，我们讲是说做吃的，对不对？华人嘛，食衣住行是第一个，那我就可以做啦，那我冰淇淋台湾这么热。台湾对于冰品的发展其实是很热衷的，那卖出去，然后再来一个冰淇淋是全世界少数食品里面，可以变成超级大公司的，哈根达斯不就是？ 哈根达斯，你我知道你认同他们的。 然后第二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雀巢， 雀巢 啊，对， 雀巢有1/3的业绩来自于冰淇淋， 对，当然了， 我们最大的冰淇淋也是跟雀巢买， 最上买的哈， 买到了雀巢。 香港很多老的小品牌其实已经给雀巢 买 下去 了， 那雀巢不止在亚洲吧？ 然后当然 欧洲， 当然了， 美国， 全世界啊！哦，我补充一点，只是在欧洲。没米锅跟亚洲那么大，因为它传统的因为冰淇淋在欧洲的要求，这客人市场要求比较高，他们愿意花钱。在我在丹麦，在英国，在德国买冰淇淋香淇淋都贵得要命。 对，那既然 冰淇淋是全世界都喜欢的东西。 对对对， 我也切入了。那我也在这边花很大的心血去研究， 画一球吧。 嗯，然后呢，很好玩的是，我发现一个，不管你是漫画家还是喜欢看漫画的，也都爱吃冰淇淋。 公园呢？ 这个也是看大呀。 我跟你讲，我还不那么忘记我在你家第一次第一口是芒果冰淇淋。你跟我讲， 他每期都说， 是 我每次都说，我现在只有听众都听一次。你跟我讲，拿一盒有六个芒果， 嗯， 我说你怎么把六个芒果 放进去？ 怎么塞进去？ 那小小的一盒。 你最晚早的哪一个盒子是那个是几百 gram 啊？二百啊？ 哦，五百 gram， 五百 gram， 五百 gram。六个大大的台湾的 芒果 叠起来是，我就看这个怎么塞进去？我第一口，罗哥问我怎么了？不是，因为我的样子应该很古怪，因为太冰了，那个 ice cream 怎么叫啊？因为血管收缩会头痛，哪一个感觉？我的牙齿又不好，我是，但味道就好像神之水滴哪一样？ 你要 那个冲击，我的头又痛，但 你看到万左吗？ 有 画蒙了， 肯定有。跟之后的应该是我不肯定是，不是花生，是另外一种坚果。嗯，我忘记的是哪一种坚果，不要问了，他也肯定不记得。 Okay, okay, 但那个是，我知道你，我就知道哪一刻我就知道，我朋友在做的，他真的是很有用心的，因为我在澳洲吃过哪边，因为哪边的食安标准，哪边的要求，死强要求 很高。 什么鬼都高，因为真的那他们有要求，他们要吃好味道的，近乎要啊抓着他们，哎，你不能放什么鬼东西进去啊？那他就用 去的不能奔， 那你就一定是那个框的很死的。我在节目里想想都讲了，丹麦有法律规定，番茄，鱼的罐头的最小要有多少的番茄？为什么呢？因为鱼不值钱，那些小小的鱼呢，你把它弄碎放在陶丝上面吃，它要番茄。不好意思，你说番茄鱼吗？罐头吗？你要多少番茄多少鱼，你才能叫几只在即使在卖这个东西，你在喝soft drink， 你在喝 汽水 肠胃，你在香港在台湾那个是肠口味，你里面0.1%的肠都没有的吗？不好意思，丹麦规定最小要有多少%的真正的香肠又在里面。你说即使是凤梨的饮品里面就要凤梨，几多%，里面是 raspberry 就又要 raspberry。 嗯， 所以我在老家喝汽水是很好味道的。 嗯， 杰克，你在香港在台湾，老实说在日本也不太是这样。 是，那我讲一下哈，台湾哈毕竟是芒果、香蕉等等很多水果的重要产地。 对对对 对， 它做出来 一年四季都有。 我们这样讲说，做出来之后，结果呢，你在芒果上面还要偷工减料，很糟糕啊，这个概念非常的糟糕。哦，我的方法反过来， 这个是我们的大哥啦。 我反过来，我十足十的给你，哦，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水果成本的物料是算低的， 嗯， 那大量生产是算低的， 对， 你去捡一个低的，有什么意义吗？ 哎，我这样看， 因为你用的是本地的料，小你尽量都找小的供应商，小接着跟农场小农买。你省了从外国运过来运过来的，因为我老爸是做船运的，你运费是最贵的，你一个东西一块钱，你说运费可能是两块的， 哈，是啊， 你在台湾， 尤其是这个病床的。 对啊，你可以再结，因为台湾基本上的料都有吧。 嗯， 当然你还是有一些东西你要去，你法国的鲜奶油， 对， 你一直在讲。 那 可是台湾有很多东西都有啊，当然上果油啦，奶油油啊， 原料不缺， 原料不缺。 也就是说哈，台湾有很多原料是有，台湾就有了。 对， 那你有一些没有的。像香草、鲜奶油，从国外进最好的进来。 对， 那比例其实上没有 那么高。用最好的进来， 还有那个黑松露的东西。 对是、啊、对，那进来的时候我就说，我可以用台湾最好的料加国外最好的料， 嗯， 对， 合起来。可是那个料件的成本都没有其他的成本高。 嗯、 其他的成本是什么呢？可能房租贵嘛， 房租啦， 对不对？人工贵嘛，还有什么税金贵嘛？ 税金 耗损。 嗯， 那我 万万岁的中华民国吗？ 对， 万万岁， 你没听过吗？ 那呢？如果我在其他地方省点钱把这些钱放在物料上，我就可以买更好的物料进来。 嗯， 买更好的物料，事实上我们的客人可以吃得更好。好、哦，那、嗯、因为这样，结果呢，我彻底执行这个政策。哦，因为我们物料用得好，其实客人吃的很多，客人吃的是懂的，他愿意再花钱继续买。 嗯， 好，那我就一直经营这个东西，慢慢的它开始有点起色。哦，经了几年的时候，哈，当然中间有一些挫折，中有一些跟一些 问题， 对，股东的一些等等的一些问题，但是慢慢的克服掉。 嗯， 希望是说之后可以好好发展，发展好的情形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我的 logo， 我的公司的 mark， 哈， 它是有一个漫画的一个形象。 嗯， 对，就是说我从来都把漫画这一块。哦， 你没有忘记， 我没有忘记， 没有忘记我们这些阿宅。 对，把这个东西带到我的产品里面去，我甚至会去找漫画家，跟他们合作。比如说他请他画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钱给他，我买下这个所谓的造型的权利，来推广我的冰淇淋。 嗯， 哦，那相对来说，对于一个冰淇淋品牌来说，它就是一个广告的成本而已嘛。 嗯， 多少年了？ 可是对漫画家来说，那可能是一个蛮高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费用的收入。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点点。可是呢，它是不是对于漫画的一些推展，它是有帮助的？ 嗯， 我甚至认为说，为什么我的冰淇淋不能拟人化画成漫画呢？ 我真的，我上一次就两个月前我在台湾。看你的时候，我都跟你讲啦、啊，我跟我们的一起的朋友都同样的跟你讲，刚才小直讲的哪一块， 嗯， 你弄一个冰凉出来，你因为真的真的你认识的业界的朋友，同人的朋友，现在近代的可能你可能没有那么近，你叫那个家伙去找，帮你找，他什么都说得出来，你叫他去搞回来，你就弄一个找一，因为真的你在 Facebook， 你有，因为始终就是 marketing， 你比我懂，我知道你要。做好，你就金财石料，但还是要我们把动漫放进去。我猜应该行的，因为现在你在台湾，我到处都看到你，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我都看到你洛师傅。那你推一把就去啦。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漫画叫做什么《烘焙网》 啊、哦、啊，好看了， 对不对？好看，那今天烘焙王它主题是面包嘛？ 对啊， 对 啊， 太阳之手， 主题 对。 那为什么我不能用寒冰掌呢？ 对啊，结果你很多年前已经讲了。 对，所以呢，我就想说找漫画家，会不会我想一个故事， 嗯， 请漫画家帮我画出来。 是啊， 我的冰之道，好、哦，比如说冰之道，好、哦，我的冰淇淋里面，好、哦，那怎么样跟漫画做一个结合？请漫画家帮我画去。画 你找个你找个找找你的学弟们， 嗯， 谈一谈，吃个饭， 哎， 谁有兴趣，这谁来做？ 对，那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的漫画，比如说漫画的发展，它是一个比较不景气的，对不对？ 哦、 我希望提供我一点一点， 因为这个题材真的不是说会你做，因为公道一点，这 to be fair， 你提供一个其实可以发挥的题材，你就作为一个漫画家，你抓紧这个机会，你可能是另一个烘焙王。 对，好， 那为什么大家都有利？那你有可以，大家都可以赚到。 是啊，比如说我假设把我的故事，我想到一个什么想法，交给漫画家去画。 你是玩作，找一个作画。 对，啊、哦。他可以赚漫画的钱、 嗯、 我可以宣传我的产品。 对。 动员呢 诶、 欸、广告吗？ 对，广告齁。 是啊。 那我想说这个对我产品的长期发展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对漫画的这部分也是有帮助的。我们比如说我们讲一个例子。有没有听过台湾的乖乖 那 啊 我 不用听 我 们吃过。 那等一下香港也有的。现在很小了、 嗯、 现在我真的没看到了。 我们小学的时候 很多。以前香港有代理。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做的。是台湾做运过来还是香港做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很小、啊。 我们 很小啊，但乖乖我们香港也有的。但我们做电脑的知道。没有乖乖这个地球的网络。这马上挂掉， 哎、欸，马上不乖， 对。 那台湾的 server 全都要有一个， 上面有一包乖乖， 有一包乖乖的， 而且呢，它椰子口味绿色包装， 对、啊， 绝对不能弄错， 绝对 不能 弄错， 你不能用五香用红色，你就完蛋， 那就完蛋了， 对, 对, 对啊， 多年， 哎、欸，然后呢，乖乖的那个漫画造型的漫画家， 嗯、 yeah. ，是我的在台湾的好朋友之一， 啊、 陈志华。 啊， 漫画家陈志华， 嗯， 好、哦，现在他在主持这个东西， 嗯， 那他最近也叫到大陆那边做类似卡通漫画的公司， 嗯， 哦、他其实要对这个漫画圈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你大家想看到、 嗯， 乖乖是一个重要的食，对台湾来说是一个重要食品公司， 对， 他创造了一个乖乖的一个人物，是不是需要漫画家来？ 像 一样啊，为什么我的洛师傅的冰淇淋品牌？不能请一个漫画家帮我重新塑造一下呢。 嗯嗯嗯、 好，那最近的我们讲说最近的选举啊、哦，那个台湾的那个最近的总统大选，诶，我们看到一个小英蔡英文， 啊、 他找了、嗯、他有一些漫画家帮他画了一些 误读， 诶，对对哈、哦、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个叫什么误导小英嘛。 啊，我那个 造英文，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巧合哦，一个巧合。 这因为真的有点像了， 是、 哦、有点像，他把巧合在一起， 眼睛脸。 哎，然后他前阵子有一个卡通漫画的一个见面会，我人有到现场去，好、 哦 哦，然后他也找、啊、他刚好有一些 我要看直播， 你要看直播哈、哦， 对啊， 然后他有一些漫画家来帮他画了一些东西放上去， 我有本来。也相信中华民国， 嗯， 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的管理那帮卑贫的，注意不是卑经经理的屁，那是卑贫的共匪， 对，共匪， 好，那好了，搞跟你差不多，看多一点近代史，看多一点。圣文十四小蒋挂的时候我13岁， 嗯， 十二岁，因为我最深刻的是宋夫人回台湾， 对对对， 我说他妈的他真的是78岁吗？还是差不多啦、嗯、穿着一件骑马装在走上台， 开那个国代，应该是差不多最后的了。 嗯，对， 最后了，最后。 我就说哇他妈的台湾是什么鬼地方但我知道啊好像哪一边才是中的共匪那边因为刚刚八九年 对对 那我小小的小小的我看到哪一边很肯定不是好的把坦克开去开进首都去嘿他们都没有做什么好了，搞这，耶，原来国民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样子啊，我们讲就是说，好，刚刚那个牵涉到中国一点点近代史，我就讲啊、哦，国民党，嗯，哦，我们讲国民党跟共产党的一个差别，我就讲一个，好人输给坏人，坏人输给更坏的人。 对对对对对。 台湾有一句话，哦。强怕熊，熊怕无天良。翻译成国语，强怕狠，狠怕没天良 啊， 没有天良的， 没天良 的，没天良的，哈、哦。那当然，我就说国民党被打过来，就是他输给一个没天良的，只是这样的。可是国民党本身 也不 是坏人。 我跟你讲，有一点像的广东话，就是猴楼怕烂楼，烂楼怕泼妇，斗衰对吗？你在斗坏。一个更坏的比一个更坏的 打倒 跨掉 叫做好的怕坏的坏的怕更坏的 对啦 哎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掉啦 哎那基本上所谓的政党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跟你因为我跟你少了我就真的看多了台湾那边的事 我们要讲一个字刚好我们就要做一个说文解字、 嗯、啊 什么叫说文解字国民党、共产党都有一个词叫做"党"这个字， 党 党你把"党"这个字拆开，叫做"上黑" 对啊。 对 呀，对，上黑，对呀、啊，还、哦、呀、啊啊， 上这个字是什么？啊、崇尚的"上"。 嗯， 这些人都崇尚黑帮的事情， 怎 么会 是 好事呢？怎么会是好事呢？ 雍正，清朝的雍正，乾隆之前，康熙之后，哪一个他最讨厌就是党。新政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一句、 哦、那台语他刚刚我们讲说上黑这个字其实从台语来的熊哦、 嗯、 熊哦翻译成国语的意思叫做什么呢最黑啊 对对对对对、 哦、最黑暗的事情就是这些党在干的事情、 嗯、对、 哦、叫做什么呢我就常讲 君子群一不党 不党好那这个叫做什么呢党嘛对不对我就说党棍 党棍 啊！哦，窃占了国民党、 哦、 国民党窃占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窃占了台湾。 嗯，对。 其实你爸这样想，反过来，共产党窃占了中国、啊、 大陆， 中大陆， 意思是一样的， 一样 一样 一样，因为他们都没有授权的嘛。 对。 那公平一点，马英九，你台湾人现在也不能够讲。不关你们事， 是 他是698万票当选台湾中华民国第14还是15任的总统、 嗯， 你台湾人就不能够再讲不关你们的事， 是这个叫做什么呀？这叫做历史共业， 对 啊、 哦、啊， 共业啊， 在选举的阶段就说什么愿赌服输。 对啦， 赌服输， 没办法，摸摸鼻子，哎呀，台湾怎么选出这个、这个杂碎出来？ 四年以后再来过， 哎，不，八年 啊， 不， 两次嘛，哈，两次。 哎，等一下， 嗯， 小英，空生菜，上一次差这么多而已啊。 嗯，是，那当然，当个中间， 我很喜欢他那个败选的演说。 好，那我刚刚讲一下，因为小英，哈、哦。他跟台湾人有关系、嗯、那刚好他最近的那个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卡通漫画见面会。 见面会 对对对见面会。我有到现场。 嗯 嗯、哦、我有到现场。我听他全程讲了一大堆。 嗯、 哦、那事实上当然全程不是他在讲全程有一些其他我都没有兴趣。 杂七杂八。 杂七八我都在睡觉我不理他。 对对 对, 对, 对。小英讲的时候我很仔细听。他其实是这样他其实对我们的卡通漫画阿宅的东西是不懂的。 他不懂啊对。 他看不懂的、嗯。但是呢我觉得他很好的地方。他是第一个这些首长里面讲说他承认他看不懂 他愿意承认他 不懂的事情，他不是出来告诉你放信什么我都懂，我天下无敌，你交给我好啦。 对，他没有，他说我不懂。 结果我喜欢， 对，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哦。 所以我就说拿个落败的宣言就是一样，同一个调子。我输了四年后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我尽量住，拜拜。 嗯，然后他一个很好的地方哦，中国过去传统里面都有一个叫做什么官大学问大， 嗯， 哦，谁当官他讲的话都是圣旨， 应该都没错了吧。 对，事实上都是屁。哦，但是呢我觉得小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看到就是所谓的民选的首长的里面的这个第一个承认自己对卡通漫画是不懂的，第一个。哦，第一个 至少他承认他有不懂的东西。 对，他不懂之后他就觉得他认为他应该去找懂的人， 找懂的人来 做这些事情，来支援懂的人。哦，我觉得这个部分不管他以后是不是真的，至少我在这些首长里面。 现在我可以说啊，很好，我不知道你以后做得好不好，可能比马英九更糟糕。可能可能明年520总统就职的时候，他马上就苏宁文武八官再往北京去了，怎么不知道。但现在你只能够从你看到听到的去挑，真的。你想，我们常常的讲啊，文主的，我们讲米国，你像一个总统，George W. Bush 小布斯， 是不是 那个白痴？真的是白痴，听说是最智商最低的那一个， 最笨的 最笨的一个美国总统。但美国人不是选他，是选他的团队。他们谁都知道一个人做不了所有东西。 其实哦，就是说民主政治的价值，什么叫价值呢？哦，他没有办法选出一个最厉害的，哦，但是会选出一个平均值以上，小布希再怎么笨， 比较好的， 他都得要怎么样民主选举。 嗯，对了，哦，你最我看的是后面， 对， 不喜欢的没关系，我就当他真的是白痴，好，没事。四年后你说的默默闭嘴，四年后再来过。 对，因为时间到他就要下台， 拜拜。因为我没四年就和平颠覆你一趟。 对，你想想看哦，你40年四百年才能够颠覆一次的时候，你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又流多少血。 对，但是呢你如果四年就给你翻盘一次，哦，翻盘一次，嗯，重新很多事情就要重来 再来过， 没什么不好。 嗯， 倒霉的是政客，跟人民没有什么关系。 对啊， 如果政客不倒霉，倒霉的就是百姓。 对， 哎，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把那个镜湖养得太大，他翻不过来。 对， 你不能够反过来再横他。 嗯， 以后就没 就麻烦 了， 以后就麻烦了。 你看看希特勒怎么上台？ 嗯， 绝对的权力。他有没有腐化？他没有腐化，他送德国百姓去死，很有效率的去送死， 对，很有效率， 哎， 对，很有效率。哦， 请问你， 但我很喜欢跟他帮他开脱的。1937年之前，他做了很多，是今天还在 进行的事情， 激斗，因为。他真的从这样一个建，其实跟日本有点像，当然他们都是轴心国啦。他在一个颓垣败瓦之中，把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建白过， 重建起来， 翻过来，斜的， 斜斜地里的放过 来。你那几多年？你看，十年不到， 对， 翻过来。他可以，如果他那个白痴不是最后坏掉走去开东线，今天我们又不是要么在讲日文，要么在讲德文。 对，那希特勒他有他的在对世界上的一些贡献，哦，但是呢我们想过来，人类，哦，不能 依赖所谓的明君。那、哦、不能、嗯、哎没有办法的。 那我告诉你，我想想就想，我很喜欢，最好你给我一个明君，我不用烦，我这一辈子不用烦。但如果你更知道讲的话，这不是想讲了吗？不是我一辈子的事吗？ 是。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民主政治其实是什么？每一个人都要用心的去参与。嗯，哦，即使每个人力量一点点，事实上合起来是很大很大的。 算大炮说的， 对，算大炮。 众人的事， 哎，政治即是众人之事， 就是 我即众人。记住一下，我即众人之一。哦，这个这种概念是要有的。 那真的算大炮，什么大炮都好，这一句， 嗯， 是没错的。 对， 很实在，这个 对，非常非常的。实在而且贴近真正的事实， 这贴近事实最不大炮的大概就是这一句、 哦、那孙文我们会讲他是革命之父，中文就中华人的革命之父，其实这句话我是非常赞成、哦、 对、 哦、即使他很多行动他没有办法做到，可是呢他讲了很多，其实影响了当时的， 所以就说他大炮吗？ 对，大炮还是有用的啦。、哦、 对，公平一点，他是威力99， 嗯， 但精致可能只有70左右了。 对，那 因为他讲的很动听， 嗯， 他讲 找的很大一堆人帮他去搞革命， 是， 但搞出来了，他唱不下去。 是，那我跟你讲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有时事的问题，有当时环境的问题，哦，但是没有人讲的话。谢谢，我们现在可能还是绑猪尾巴， 绑着的猪尾巴，对 对不对？看到皇帝要什么呀？磕头，哦，自称草民， 嗯， 对， 我们要这样子吗？我们不要。相对的，到现在我们希望就是说，中国人也好，香港人也好，台湾人也好，要有民主自由的社会，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历史重要的进程。好，那刚好我们这一次就是说，台湾的选举里面在民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关，这是我在现场我看到的小英， 嗯， 我把我们的书来《激动的时代》， 啊， 哎， 这个 亲手拿给小英，哦，那我跟各位报告的是，小英用两只手恭恭敬敬的拿我们的书跟我们点头，把书收下来，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政治人物愿意用这么恭谦的态度。 至少他是这样， 因为你没有拿来宰他 们， 嗯，那刚 好上一次那个宰了谁啊？我不记得了。 嗯， 拿书去宰那个我副总统还是马英九？ 是， 我不记得了， 就咻丢过去嘛， 嘣中了， 哎， 打中了。 那我觉得哈，这一点我觉得说，在政治人物里面，他起码有这个雅量。哦， 真的，他 对对对， 做的很讲的做的，现在都真的很不像文进党。 对，那我们这样讲， 不像文进党，不像那个政客， 不像中国的， 他 不像中国的政客 ，politician 政客， 政客 对， 不像， 哦，他不像政客， 不像政客。 我不知道小英好不好，但是我知道。金上让我觉得很惨， 嗯， 金上马英九，哦，那 金上 金上 ， 嗯，哦，那当然他可能一些民间的评价非常的不好，哦，但是的确他的目前的民调也很糟糕， 当然， 很糟糕，但是他毕竟是什么？毕竟是民选的总统， 他 我必须承认， 毕竟是689万 票， 我们的只是689票， 嗯， 你多个万字，真的， 唱对人 了，你比我们好很多了。 哎，那无论如何，我会觉得他的确，马英九的确是现在的总统， 嗯 啊，当然我会觉得。总统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他 真的，我一定要提，不是汇报，不是李登辉，不是他，那当然小蒋愿意把冈山交给李登辉这个人，我真的不相信小蒋 不知道李登辉是什么人。李登辉又真的放手。 杨李先生。 不是，因为真的很杨李先生不是公道一点。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是李登辉。 对对对。 杨李正南没有做过一天的中华民国总统。他从来没有用过，最少在台面上 这个身份， 他没有用过这个身份，他没有把台湾推向日本去，他是在找台湾的商权， 可能动能他向台湾推进日本去比较好 。我们投降日本，我们回归日本。 好，这个部分我讲一下哈，刚好台湾这个牵涉到台湾400年以来的殖民史， 谁没殖民过你们呢？ 对，也就是说，台湾哈、在这400年的所谓的文艺复兴的殖民史里面，哈、从 荷兰人、 从荷兰人、西班牙人等等等，然后变成是汉人哈、然后最后变成日本人，接着又回到汉人的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台湾人从来没有做主。 对， 从来没有。但是呢，民主时代赋予台湾人一个新的一个机会，有机会也许可以重新做主人。那当然就是说，民主学步它是慢慢来的，它不是一蹴可成，不是一步就可以到达，我可以理解这样。那台湾其实从小蒋一直到那个李登辉这个过程叫宁静革命，它没有发生重大的动乱，而且到现在为止李登辉仍然很推崇小蒋，我必须要讲一个，他现在为止仍然讲蒋经国学校。 等一下，因为真的，如果小蒋没有放手，他可以交给他的没用的儿子，可以交给别人， 交给李靖， 谁都可以， 谁都可以，因为真的，李登辉，我说李登辉是他的副总统，你拿枪指着我都不相信他不知道李登辉 是什么人， 在卖什么， 对， 他给他就是要放手，把威权时代收掉， 对， 李登辉想台，你告诉我，如果我说错了，李登辉一想台。第一时间就是把最老够的国民党铲掉，不要搞着我搞改革，结果吃的共匪叼飞弹去钓海里搞，最后李登辉根本就是在帮陈水扁拉票。 那这边我刚好讲一下，很好玩哦，因为这个过程其实跟动漫画的发展有关系，因为怎么样，他那个压力解除了， 那个不报警解除， 对，刚才说过了， 那谁解除的？的确跟李登辉有关系，李登辉在名义上面他副总统，实际上面，他也被所谓的那个国民党的高层所笼罩住，他必须解决这个里面派系等等等的问题。但是呢，李登辉，很多人会骂他或者有人包养到我都不管讲什么。但是第一个，他没有铲除党，没有铲除蒋家，他仍然让蒋家在台湾是很和平的可以生活着，中正纪念堂 没有铲掉， 没有铲掉，仍然在哦。完完整整的存在哦！ 我终于去到一趟了，这么多年了，我今年我才第一次去 啊、哦。然后呢，再来一次，他依然没有铲除国民党，这是事实哦，也就是国民党是存在哦。那国民党后面自己的发展，我觉得什么务必自腐而受重生。 那真的， 就是 你刚才就讲了，你要一个过程。如果李登辉真的一下就把国民党切得翻过来，切得把中正纪念堂铲掉什么，那他就是另外一个 长光头而已啊。 是，没有错。那我觉得李登辉在这边做点是好的，也就是说他是和平的， 他开了 民进的转移、 啊、 转移的这个过程。而且我还是讲一个，李登辉到现在为止，李登辉到现在为止仍然崇尚蒋经国，他自认为自己是蒋经国的继承者，他自认、嗯、自认是不是这样，可能有其他历史评价我不知道。 对， 但是呢，中期他12年执政里面并没有对蒋家有任何迫害的行动，没有， 嗯， 完全没有。尤其到后来其实是什么，他有机会把他全部铲除吧，有机会的，可是他完全没有这样 做。他要做的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嗯、最后后一段最后哪四年应该可以的。 对，然后呢，那当然我们讲就是说在选举上面陈水扁用少数的选票赢得总统。为什么呢、嗯、他是相对多数，可是总体来说他是少数。 因为我们有三号吗？ 对，为什么呢？讲李的那个叫做陈水扁以 40% 的选票， 嗯， 选赢了一个是 38% 的跟一个 25% 的。 对 对啊， 这样子。 我这样讲没错啦齁、哦。换句话说，他是三名里面的三个人里面的第一名。 第一名。 可是就省体的比例来说， 他 只有40%。 他还没过半。 他没有 过半。一半没有。 哎，所以他的执政的八年是非常的不稳定。哦，非常的不稳定。 要不是拿两颗子弹， 哎、欸， 他还怎么会有的第二个四年呢、啊？ 对，那两颗子弹，那两颗子弹， 嗯， 是有人讲自导自演，有人讲说国民党放枪，也有人讲共产党放枪，但是 我们也好啊、 欸，不知道，不知道， 没关系， 没关系了， 哎、欸，没关系，但是大家 目的达到了， 注意一点哦。陈水扁以零点，记住哦，0.228%的比例获胜。 对， 看到228魔咒了没有？ 对， 哦，0.228， 原来是这个吗？ 哎、欸，这个 解药你也可以转过去。 哎、 欸，好啊， 这个数字总是出来了嘛。好，后来当然是说马英九执政了。好，马英九执政当然有他的背景，好、哦，跟他的能力，好、嗯哦，可是当然台湾这八年其实过得非常的不好。 对、 哦、非常不好、哦、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台湾人在学习民主里面的一个负面作用、哦、就是说这叫历史共业、哦、历史共业、嗯、你赌了这一局就是赌输了，赌是每一个人打屁， 赌是赌、嗯 哎、管理赢家输家通通打屁股、 嗯 哦、就是这样子而已、哦、那这个就是民主你要付的代价，记住一点，没有一颗人头因此而掉哦，没有一个人因为这样子被枪毙。 嗯， 每一个人是靠投票投出来的。 等一下，多久没有人给枪毙了？ 台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尤其 好像十多年吧。 也不能说这样 讲，因为马英九做法务部长的时候已经在炒这个啦。 对， 应该这样讲哈、哦，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哦，这跟马英九没有直接关系。 哦，我知道，我知道，是因为专项不，因为威权，因为解严， 嗯， 所以就不激行死刑。 应该是这样讲哈，说解严前，政府可以任意抓人进去，刑求那个关起来哈、哦，或者是枪毙、哦、 啊， 对对对， 没有任何可以讲什么。 对、 可是呢，后来不行。不行的时候，那每一个个案要分开来看，变成有点司法独立， 太麻烦了， 司法 很麻烦 处理、 哦、所以有一个死囚可能拖十几年，他也不会枪毙他、对不对？ 不搞啦， 不搞啦、哦、那当然就是说，有人说该死就该死，但是我会想到一个东西，好，就算这个人该死，怎么会由政府来执行？你怎么可以授权政府可以做这种事？ 我跟你的看法，你行的看法一直都不一样。 嗯。 我就很简单的，死了便宜，该死的亡了不该死的、 对，这个部分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唯一一个，就算这个人该死，由上帝去判、甚至由民间来施行，都不能由政府来做 车联、 为什么呢？难道以后会变成是什么，你把诚意交给政府的时候，政府说你该死就死、 对， 哇，这怎么可以呢？ 就便宜、 所以我们就要三权分立吗？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回到民主制度里面。 对，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台湾人，我们香港人非常值得叫什么 民主。 我这样讲啊，现在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华人协会里最民主的一块。现在当然共匪就要一直在搞，要他想搞垮你。如果小英不出太大的问题，还是干脆给刷掉啊。的话跑八年，这又看他可以走多远。 那我个人对民主这个制度很像杨威力。 我是帝国人啊。我们等一下出去，你直接把我 K 掉算，给你三秒。 好，那我讲一个哈，民主无法保证一个民那个我们讲说明君上台，聪明的明君上台。 明君，对， 明君，但是呢， 对， 可以保障哈，不是彻底的笨蛋上台。中国的历史有发现一个情形，灭掉这个国家的，往往不用讲说最后一任皇帝，往往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 好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杨威力，把帝国的皇帝的旗烂的护卫，那两家护卫都打掉了，你只要说一句，你就会把最大的独裁者的旗烂在你面前 干掉 继承。你毁不毁听，你毁不毁借特劳里斯的 说话， 敲光出电顺，叫你停你就停。民主吗？ 好 ,OK。特牛里希特， 对， 他是经过民选还是经过政治操作手段坐在那个位置？ 田中硕就是民选的。 民选啦、啊。 但是事实上是田中方树讲的那个东西很有。 很有问题的，他是故意讲的不太清 楚 的。 对，不太清楚的。为什么呢？特留西尼希特的选举并不是 间选。 对，他是间接的。 对。 他是间接的。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问号。但是如果这个人代表民主政权的最高领导者，我应该要服从。 作为军人，我知道我懂一个专业的军人，我理解，但我从来我都问所有跟我一起有看人民转的，我都问这个问题， 对， 就是因为我是奥贝斯坦，我跟你讲，我想也不想，什么通信管你他妈的，钱然耗资。 很简单，如果解决问题，就事论事，我们讲就事论事，很简单嘛。我的通信设备坏掉了。 不是，我回海尼森，军事法庭，这些我问掉也好，我会文垂害了，我管你死了，真的。 我就想一个嘛，好，这个叫做在制度上面我要服从，我服从了，就说我下令不要开炮，我下令不要开炮，底下人有人开炮的，我制止不了他。 对， 对不对？我的责任，我因此下台。 假意不在里头了吗？ 我有一句话说，我说广东话，你帮我翻译。 讲，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从。 将在外， 军命有所 不从。那个时候，那真的，因为就算是米国，也其实可疑不听的。就算是米国，你现在。因为在外面情况，我可以说你华盛顿不知道发生清楚的，哪怕是吉波，哪怕你在军事情报室一直看着卫星的干涉，我还是要开枪，我还是要杀了拉登。 很简单，我们就讲一个，如果今天攻进柏林的不是朱可夫， 不是苏联， 嗯， 不是红军， 嗯， 是美军打进去的， 嗯， 活捉希特勒，希特勒就在你面前，一颗子弹，你可以解决历史问题，嗯，你觉得美军会不会开火？ 啊，一定想也不想， 哎，没错， 不一定不会，任何可一个盟军的都不会要他，不都不会让他有。不是杀他那么简单，是要他灰飞烟灭。 对， 因为要他连给供奉的机会都没有。 对，那我再讲一个，什么叫做民主跟专制的差别，很重要一个。如果是专制，那么这个将军就是说会跟他的士兵讲，你去死，然后这个士兵就去死了，这个叫做帝国。 对， 嗯， 对。 什么叫做民主？这个将军叫他的士兵去死，这个士兵反过来说：“你他妈的，你去死！” 我该了， 这就是民主。 反过来就不唱了。 对，好、哦，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强的，才是最好的，对人民才是最好的。 嗯， 好、哦，为什么呢？ 最保险。 对，最保险的，为什么呢？政客。每一个政客如果有私心的时候，哦，我都可以不要鸟他。哦，然后呢？ 对呀、啊， 你跟我讲法律，我们就在法律上面讲。至少你有这个权利。如果专制的时候，你哪有什么资格跟权利跟机会说法律的？没有，你只能是被子弹干掉而已。 嗯， 哦，所以什么民主最重要的都是什么？他永远有一个机会，下面的人永远有一个机会，对。当今的权力者说 fuck you yes 哦，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而且呢，我讲了这个 fuck you 之后，我没有事情。 哎，对对对，因为你不会，因为你没有敬礼，没有下跪，没有借自称草文，就给拿去 台语叫做 抓了吗？ 对，台语叫做什么？干你娘老鸡掰啊！ 结果也伟耶！ 哎、欸，这个是什么？我就骂你嘛 ，fuck you 的意思嘛、嗯，整体来说就是 fuck you 的意思嘛。骂完之后我没事，这个就是最好的制度。 那好，我们已经敲时45分钟， 嗯， 我们再碰一个我之前跟你讲的问题， 嗯， 那就敲时一讲个小时我就受掉了。 好， 那个你最喜欢？讲 fuck you 的四万问题， 嗯哼， 因为我们香港，我打死都不相信我们的事物就没问题。我们是共匪的临汉区啊，我们吃的要靠他们，他们把我们的农业都已经全都烧掉了。我们以前还有米出的， 嗯， 当然不够。但是有的， 嗯嗯， 刚刚就几个月前元朗的米才最后的吗？ 嗯， 我们 唔系，我算 唔系几个月吗？唔系差唔多啦吓， 唔系另一个议题嚟算。 Whatever 啦，总之就系讲紧，现在香港农业已经接近零，还有一些鸡跟猪，很小量的。只有够香港可能10%、20%， 鸡也不多了，猪也不多了，嗯、因为就是那个 ban 嘛， 那个 ban 一样， 对对对对 ，H5N1 那个禽流感， 禽流感， 杀掉了，很多都 杀了不少、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一次一趟 就不下去了， 对，不做了，有瘦掉一个两个几个。搞几次就没人做了， 嗯嗯。 但好了，我们吃的都是大陆的东西，我也知道不安全到哪里去。但在台湾， 嗯， 这几年什么鬼东西都有，猪油现在有在炒奶的问题， 嗯， 就各样。因为我就不觉得什么都不觉得神奇，因为我在看着你的念书，我是。看了700年呢、啊，你说零零九年， 差不多啦，09年到现在都差不多七年啦。 嗯， 我就一直是看着你在讲事物的原料的要求跟外面那个差距，但现在这两年炒的会不会太夸张？要灭顶，有什么鬼，什么都有。 嗯，好，我们这样讲哈，一，民以食为天。 对，又来了。 没错，第二个句话，做食的哈，做食这个字就是人要有良心。 嗯，人良， 人良， 人良才会变成食这个字， 对， 很重要。人要有良心才能做食品。可是现在做食品的那些大头，那些业界的顶峰人物，哪一个有良心？ 黑心。 哎，好，记住一点， 有没有心在讲啊？ 好，记住一点，最可怕的是他们没良心，可是有脑袋。 嗯， 那就挂掉了。 哎，那就挂掉了，整个食品就变成是什么样？向前看，哦，他毒死所有的百姓都不关他的事情。 嗯， 他认为那个不是他的事情，赚的钱才是他的事情，好，哦，钱是他的一辈子。 我赚到了， 嗯， 我管你死啊。 对，哦，那若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你是中国的百姓、台湾的百姓、香港的百姓，大家都会倒大霉。这些商人，尤其是无良的商人，操控了食品食物， 嗯， 所有的百姓，你将全部跑不掉，哦，这就是什么呀？你当你无法民主自由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是说那个没有良心的恶棍，哦，他就会控制国家， 嗯， 哦，用什么方式控制国家而已，哦，现在是怎么样？讲句难听话，哦，给你吃毒品，嗯，他还跟你讲说这是食品， 嗯， 这是最大最大的问题，哦，当百姓倒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记住，上天很公平。什么叫很公平？在疾病下，疾病一旦下来，所有人都会倒下去。 当然了，因为大家都吃烂的东西， 是 都虚弱了。 好，哦，我们讲一个，你被喂食福马林防腐剂， 嗯， 哦， 死掉都不会坏掉， 哎，死掉都不会坏掉， 死掉，哦， 每一个人吃下去，每一个人都会死。 嗯， 记住一个，每一个人都会死，很公平。可是呢，现在的不公平就是说，有人要吃防腐剂，有人不用吃防腐剂， 嗯， 最大的问题在这。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告诉你这些防腐剂不是毒品哦，你可以一直吃哦。干，妈的，你吃一次会死欸。 那我另外一个在你那边看的最多的就是政府对农业的。不是，已经不是不重视了，是 放弃。 放。 好，我这边讲一个，它不叫做放弃，叫做灭绝。 灭绝。 OK。 哦， 是因为他们要把十强让给大陆，像香港一样吧？ 好， 我猜的应该是这样。 类似，我们讲说类似。 嗯。 这些土地上面，记住哦，这些土地这么多，上面这么多人民。 嗯。 我要。把这些土地拿回来，就是弄死上面的人民， 嗯， 就是这些政客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嗯，因为我在几年，我也忘了几多年前的事，小其中一次小三通的小这声张，说水果大陆的水果卖去台湾，我看着新闻讲这个，我说。什么白痴啊，台湾有什么水果没有的，叫你买过去。我真的我这个我这一块我真的不懂。 对，你台湾只有更好的。 台湾只有更好的，你卖过去你要运费。多了的运费。 成本大很多，啊。 你大陆种出来的都是垃圾，都是有毒的。结果我讲的我在大陆吃了两年的垃圾，真的身体都差了。我在大陆工作过两年多，真的给你讲，我没有一天吃得好的， 嗯。 我已经是跟着香港的老板， 嗯， 叫做吃的比一般白生好一点，因为想走家，对对， 虽然是味精什么的，但是料还是比较好一点点。我都吃到坏掉，我怎么可能买大陆的三国啊？ 我们就讲一个哈，今天在小蒋的时代， 嗯， 蒋经国的时代， 嗯， 什么时候大陆的这些东西会跑进台湾？不会的，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啦。 那时候是小三通已经发疯啦。 对，然后再来一个，蒋经国时代之后叫做李登辉， 嗯， 李登辉也没有开放。 对， 我只是不懂为什么陈水扁反过来会搞小三通。 好，我们讲是说这个政策是谁做的，我们只要看一个， 嗯， 阿扁他只是选赢总统， 对， 可是呢，他的执政团队 对 只有最高层， 下面的 所有底下。 下面的不 下面的 根本这出不了总统府， 我们只能叫做中华民国，叫做名义上，请把它改过一个叫做什么样？中华党国 、 啊，对， 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国， 对， 不是台湾人的国。 我就说一个，国民党窃占的中华民国， 嗯， 这个招牌下面叫做写中华民国，是叫做中华党国， 对。 我们现在是民国吗？ 嗯， 不是，样子是样子，看起来是 、 嗯，看起来是，事实上不是。好、哦，那我们讲一个，好、哦，无论国民党的权势多大，现在至少我们讲说至少要投票选举，我们有机会把国民党换下来。 嗯， 把国民党换下来之后，我不认为民进党会有多好。好、哦，但是呢？讲句更难听的话，你让一个坏蛋继续执政只会更坏。 众人 齁、哦、我换一个坏蛋，听清楚，我换一个坏蛋，他起码在一开始他要装作一个好人。 他要装一段时间的好人。空生菜、啊。 对。齁、哦、那他是不是好人是不是坏人，我现在无法确认。但是我知道现在在位置上的是一个坏蛋。 那我等一下，我要先立身一下。在马英九是台北市长的时候，我知道你很讨厌他，很痛恨他，因为某些原因，但原因当时你很痛恨他，但我作为一个外人，我看到台湾的台北好像真的搞得不错，在我不知道估值里你找什么样，但我外面看来就不错。还有那个回收垃圾回收，那个是亚洲除了日本以外搞得最好的，这个是很肯定。香港现在还没有一个有系统的回收机道，马英九都不如。OK， 那个时候我在想，他妈的，为什么你马英九台北市你管得还好，还可以啦，你拆了我的席琳，拆了我的光华，我都还没屌你。但起码代替上好像都还可以啦。 好， 怎么你跑进总统府 就乱来了， 整个就倒掉了，八一八就马上倒掉。八一八跟距离他响应三个月都不到， 就那样了。 我讲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情形，就是说，马英九，我的认知哈、哦、是，他是被媒体 美化的， 好好的包装起来， 包装、 嗯。 他当市长的时候，因为总统不是他， 对， 哦，出事情不是他在扛 啊， 哦，出事情他都可以被掩饰住。打粉哦，粉扑的他，哦，因为他不用做事情。可是到总统的时候不是哦，总统的时候你大小事情， 这大连 啊， 你是最终的责任者。 对，那讲句难听话，好不好？滥竽充数，在 啊 一群人里面的时候，他看不出来。 滥竽充数， 对， 滥 竽 充 数， 嗯。 但是呢，现在变成他要独奏的时候。 这不行、 啊，你就 来了， 你就出包 了，你就出包 了， 就是这样而已，没有什么。那我就说，这个就是历史共业，哈、哦，台湾人不长眼睛，哦，选了这一个垃圾出来。可是呢， 我个人来说，在他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个烂货。 嗯， 可是呢，我跟别人讲没有用， 他们 没有人听， 没有人听了， 对啊， 没有人 理我，他们看不懂吗？ 对啊，对啊，因为我在日本跟罗哥，就是哪一年呢、啊？我在2007年在日本跟他跨年，2007跨2008，跟你在日本，是你还跟我弄 sukiyaki，、嗯、一个不是牛肉的大哥带我吃，在陪我吃牛肉， 这个也是每期都说， 对呀、啊，很好啊， 说一辈子， 拿个 说一辈子的啦， 他 sukiyaki 的胆 的胆。 真的很赞。那好了，那个时候真的我精明，他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我亲耳听到，那个时候我急问自己，我跟他讲，我是前南师的，我还是希望中华民国这一个招牌可以不是反攻大陆了，不要想了，是共匪倒了，可以像俄罗斯那样，你知不知道？那俄罗斯就是共产党倒了，俄罗斯旧的旗拿回来啊！我们现在变回俄罗斯，但皇室没有了，我们就搞总统制啦，哒哒哒哒，这样可能中华民国这个借势还原。回到大陆去重新我们再试那个民主、 啊、台语叫做什么借壳上市 啊，借壳上市， 这个 香港也 有啦、 啊、 对 对 对， 好、哦、那这边我讲的情形，我就说齁、哦、对于齁、哦、已经烂掉的政权， 嗯， 国家体制只有四个字评论它，叫做打掉重练， 对对对对对、嗯、 对对，那现在我同意，我刚才讲的是我九年前在日本，我还是不相信你， 你还不清楚了， 我给 你走是， 我告诉你 是吗？ 我在这里有想那个讲，我是蓝加黄，因为我很黄很暴力，就变绿了，你知不知道？ 嗯， 因为。我之间在这九年十年的之间，我经历的是在大陆工作，在香港社会的烂掉，看作你台湾那边也受共匪的气，就连日本想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也不行，你也要出来挡，你只是在太平洋中心盖一个岛，你还敢说你不是在军事国家发疯了吧？ 嗯，我刚好就是说哈，嗯，这几年我有一些改变，刚好我有一些大陆上的朋友， 嗯， 难道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支持共产党吗？不是、欸， 不是，不是，不是，我肯定我告诉你也可以了， 哎、嗯。欸，很多人不支持共产党，甚至什么呀，反对共产党， 等着他倒，没有人敢去碰他，因为你谁去碰他，谁就死了吗？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父亲，哦，是韩战时代的所谓的战争英雄 啊哈， 哦 啊， 红五类嘛，啊、 哦、啊，红五类， 红五类，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年纪大了，他的儿子就是我朋友，啊、结果呢，被地方政府。缴掉他的房产，把他踢出去， 很差。 那、 嗯、 本来的红五类，哈、哦，从此之后变成黑五类。 嗯， 当然了，现在就是这样、哦、 变成反共，很简单的看清楚问题的。 当然了， 哦、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样的觉，这个叫觉醒，哈、哦，这叫觉醒。现在的数量还很少， 嗯、 就像台湾20年前，谁知道啊？ 对 对，就是这样、哎，我们也是这样想。哎， 但是呢，我觉得哈、哦，开心眼打开的，看到实状况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 迟早有一天会改变。哦，时间哦，有时候事情要交给时间哦，有时候事情要交给时间。 很多东西看到的回不了去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不一定在我们这一代可以完成。 那我真的，我们、哦、我在 八九年以前，那个时候之后，我一直在讲，差不多啦，几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最多三十年就肯定倒掉了。 嗯， 现在你看不到了，你看不到 ，sorry， 就算我吃到一百岁，有六十年，你肯定跟我讲，我肯定可以我上传到哪个时候，我也不敢讲，我看得到，共产党到。 我常常说的阿蚂蚁， 我知道，我从来都是阿蚂蚁啦。阿鬼是很甜的吗？ 那我再讲一个情形，你看哦，现在共产党的核心中央政治局，包括当今皇上，那个习近平，的女儿送到美国当美国人。24个政治局， 咦，跟台湾的金像好像 一样， 对，很像，很像。 他们去当一国人哦，他们去当一国的人哦， 对啊， 他们是同国的哦， 对啊。 然后呢，这一些所谓的中央政治局也把子女送去外国当外国人 啊。我现在告诉你，我没记错的话，数据上，最高的大概5000人。共产党有8000万党员啊，不是每一个都是官吗？ 对， 我说最高级部级以上的官员5000个左右，他们90%多，我不是94%96%什么啊，的人的家人都在美国、加拿大哪里， 总之就是做外国人， 在外国人。那些叫做裸官，他知道总有一天他要死在大陆，有很大的几率，他这就要，他已经入必牺牲的了，牺牲跟谁为家人牺牲，他拼命去贪去找去占。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哦，为什么呢？共产党这个体制里面，谁倒台，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这是因乐矣。 所以呢，怎么样呢？我家人如果在中国境内，记住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 当然啊， 居狗族。 这个时候呢，我赶快把我的家人送出去。 我自己的权利，尽量为后人争取更多的钱，更多的方便，因为不是一定只是钱，用他的关系把自己的女儿子送进国际大企业去做一个虚伪赚钱，做个几年跑出去，他就是像楼的人呢、 啊，是啊、哦。那你看呢、啊？这个国家如果是这样子统治的话，迟早会出问题，因为它不是个正常的国家啊，不是 很久了。 那当然，它什么时候出状况，我们不知道。 痛人、 哦，记住一点，满清在倒台前 也是这个样子 哦，叫做什么呀？一是非不分。 对， 二好人晋升，他没有办法再讲话了。 对啊， 再来是什么样？颠倒黑白， 黑白。 对， 现在这三个因素，中国都有。 哇，真的，不止晚清，我的理解啊，因为我看的那个时候的历史是两边我都看的，我看呢晚清跟。49年以前，45到49那四年里边，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那个叫做什么呀？这叫做历史原则。 因为 发生了这个状况之后，我刚刚讲说，晚清谁讲这句话？有人讲了这句话之后，40年之后，满清灭亡，大清帝国灭亡，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抗战胜利之后 四年之后灭亡， 灭到 对灭亡，哦，剩残存势力 逃到国造才38年， 对哦，逃到台湾来，现在这个事情正在重复，我们现在看到的国民党正在灭亡， 对啊， 哦，正在灭亡， 啊， 哦，而且是在民主制度里面灭亡， 嗯， 哦，共产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历史的原则将是不可逆的， 对， 哦，他迟早会，他得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替他面对，可是他正在面对这个问题，哦，只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炸弹已经启动，什么时候爆炸我们不知道， 我们看不到那个时间的， 欸，也许过去都看不看不到， 欸，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他也许很快，记住一点，苏联 对 倒台的前两三年谁知道苏联会倒台， 啊，不好意思啊，苏联倒台之前的几天都没人知啊， 是 你知道是突然间 说倒就倒了， 不是啊，你知不知道哪个时候的新闻是桃园之战啊？Gorbachev resign， 嗯， 不做苏联的总统了。 总统？ 不是，因为之前不是叫总统的吗？ 对， 是差不多不久就以前才一下 才改。 Gorbachev 做总统的时间很短的。 对对。 桃园之战啊，resign， 开。刚看听到的时候，我还在想，你是病倒还是这全倒什么？不好意思，不是你倒， 是 第二天，妖神跑出来，他是俄罗斯的第一任总统啊，前后发生不到48小时就倒了， 是，那我们要注意一个。那个时候的苏联，那个时候的苏联比现在中国还强大， 对， 多年多年， 当然， 强大还会出 太多， 强大太多，倒还会出问题。 你喝毛什么的都几十倍， 那现在的中国会不会出问题？我不是讲中国，而是怎么样？中国的中央执政，所谓的中南海那批共匪，什么时候出状况？谁知道？我们只能说谁知道，不晓得。好，哦，那我当然是说。这个也许是一个历史的偶遇，或者说历史的一个机会，我不知道，哦，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民华人，哦，非常非常值得民主制度，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哦，曾经中国很接近民主制度，在中华民国时代的某一些时期里面非常非常接近， 嗯， 哦，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容易， 擦身而过， 欸， 我不记得是谁讲过，因为就是因为不很倒霉的挨过了军服的那一件时期，还捡到一个黄金十年，本来应该是慢慢是可以军进奋进先进，本来是还是慢慢的走过去，但因为日本看准那个机会，第二次 我就讲一个日本为什么会进攻中国，很简单的嘛，他看到 支援了 中国，不是他是一个，他说中国很可能因为民主制度而变强， 翻过来了嘛，你要先打掉， 那时候还是再来一个，那时候，先下手为强的帝国侵略主义的后期还在， 对， 所以他发现这个问题， 对， 哦，那。中国因此跟民主擦身而过， 擦身而过， 擦身而过。 对， 好，哦，那当然，中国那时候就实施民主，真的可以吗？大家注意一点哦，哦，当这个国家的文盲过多，哦，那个整个国家体制还松散的时候，可能问题也很大，哦，所以才有什么，才会有老蒋那个所谓当总统当到死的这种情形， 没办法了， 哦，他即使他跑到台湾，也是意思是一样的。 嗯， 哦， 当然呢， 欸，那台湾其实在华人地区里面曾经在日本的时代也很接近民主，哦，台湾开始有了议会，哦，甚至对台湾曾经有一些人在倡导民主的过程里面跟天皇怎么样对骂， 那你这一个我们之前都轻轻的提过，就是日本人还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他还是会尊重你。反过来，汉人、大陆的人、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根本没有把你台湾的人当成是人。 而且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台湾曾经在日本战败之后，台湾的精英，期待中国本土，也就是说中华民国赶快过来，曾经是这个样子。曾经， 知道知道。 发生2284变之后，这些精英哈，这些精英 忘记了， 没有，不是，这些精英是第一群被国民党抓起来枪毙的， 对啊对啊， 对 啊，因为 对 啊，因为你吵嘛，你吵嘛， 不是吵，不是吵， 不是吵， 他甚至是什么样？里面很多，包括有一个叫陈澄波的画家，我们大家以为画家，他不是，他是国民党三民主义什么什么团的成员。 我知道，我看过你转贴的文章。 换句话说，他是属于支持国民党的那一群人，结果第一个被干掉。嗯，好，这一干掉的结果，一干的结果，其实很多状况就看到说，国民党也不是中国啊。 对啊， 不是啊，国民党就是一群权力分子。 对， 在处理这些事情，我就说党国，而且党国里面是什么？这些人是党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只是一个转了一个方向的权力分子。好，这些权力分子为了掌握自己的权力，不惜牺牲有可能威胁到他的任何势力。 所以我就说他们吵，不是他们当下真的吵国民党，是因为你多说话。 应该就讲国民党你认为你会吵。 对，因为你多说话，因为他们我从你228的撰的文章很多看到的都是一个共通点，就是对他们很大中华情结，他们很硬相信中华民国，但他们还是敢言说啊，你现在的街道怎么样怎么样，叭叭叭。因为你这个就已经是吵了吗？ 我就这样一个，这些当权者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解决问题，解决提出问题 的人， 动人哦， 当然呢，共匪现在嘛在又是在做这一套， 对，那共匪做这一套，我只能告诉大家的是，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因为问题没有被解决，可是能解决问题的人被解决了。 对对对， 这个问题就会持续下去。 所以他们集体就要找到最后就集体爆掉。 他什么时候爆我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很少很少是外族进攻，都是自己折腾自己。 几趟有多少啊？几趟几千年 都是这个样子， 搞来搞去还是同一。 中文叫做什么呢？内战内行。 对， 那好啦。我这样讲啊，我很小的时候，我看《三国演义》，我从来最喜欢的就是第一句：“天下大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合的时候比分的时候还小啊，拜托。所以等他爆掉了，我们 中国的历史大部分是分裂的。 对， 大部分 当然 呢， 我就是这样讲。 好，那我们讲要看那个哈，我们讲说周朝是统一的吗？不是嘛？ 不 是， 他就是诸侯国嘛，他有强大的诸侯国。 对啊， 好，诸侯国一代表是什么？他不听中央政权，就是分裂。 对， 当然呢， 只是名字没换过来而已。 当然呢，这是搭的招牌。还没换掉，但那些分店根本都不听总店的意思，只是在做自己的生意。 他甚至那些分店有的大的已经比总店还大，他干嘛你赢？ 我敢管你 了。我只要看一个，在战国时候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战国七雄，每一个国家都比周天子的国家还大。 当然啦， 谁理你啊？他一定会有这个情形。好，然后战国之后的统一政权叫做什么？叫做汉朝。 哦，汉朝， 汉朝，长期的哈，长期的哈。战国之后就是汉， 我们讲说大汉帝国，哈、 哦，因为那个就是又是本来，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是诸侯分封了嘛， 对，他事实上就是什么样，好像是统一帝国，只是名义上的， 名义上， 那事实上他是分封国， 对， 只是中央政权比较强大，哦， 中央政权强大，但他一早第一天就分封了。 所以他后来变成一个叫做七国之乱， 对啊， 对 啊、哦，那七国之乱之后呢，汉朝就怎么样，大幅衰退， 嗯， 最后被王莽篡汉，记住哦，王莽是从中央政府篡汉哦，他不是从地方哦， 中央来的。 那、哦、接着呢，叫做什么？地方叛变，天下大乱， 对， 对不对？打了非常久之后，东汉有没有？东汉中兴， 中兴， 哎，中兴的 武中兴， 哎，中兴的哈。可是中兴是后面面到什么？他为了中兴都是很多地方势力来支持的，所以他对地方势力是妥协的。 对， 所以会有什么呀？各个名家，大家有没听过袁绍？ 嗯，袁 绍， 哦，各个所谓各个在地军阀， 我知道，当然了， 大概名门等等，就是他各地政府。哦、不能说政府了，各地的权力来支持你中央，所以呢，中央不会对这些地方权力有问题的时候大规模砍杀，不会，很像是什么呀？反正他已经很像反正，很像而已。 嗯， 当你中央大乱的时候，这些反正就会怎么样崛起？ 对， 是不是？ 知道 就是军阀嘛。 嗯， 跟现在来看就是军阀。 所以你一直我们一直讲了下去，你就会发觉。根本历史就像我们有从小都到大讲的，就是一直重复。 这样讲哈，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历史， 嗯， 但是呢， 这 最不喜欢听历史。 对了， 所以呢，在不断的忘记的历史里面，这些历史就重复的不断的告诉你历史事实，一直在重复。 这同中又一模一样的剧本， 然后记住。这个过程都是大量流血的， 对 的日子啊、哦， 所以我知道你相信民主，因为这个是把这个流血，因为欧洲米州也挨过去了， 对，那就是什么，请大家注意一点，数人头总比掉人头好。 对， 当然呢，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民主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数人头， 嗯， 总比 掉人头 好；数人头总比 丢人头 好。 哦，民主要不要代价？当然要啊！没有事情不要代价，没有事情不要配的。 效率， 哎、嗯， 你要牺牲一点的效率。 我们讲是说哈、哦，国家的效率再怎么样也不会比人命更重要。人命一旦损失是不会恢复的， 当然了、 哦、这个执政者如果 这个是应该花掉的成本， 是 我看的，因为我其实是比较偏左一点、 嗯、 我是因为应该要把应该花掉的成本花掉，你不能说啊小金湖我什么都不管自生自灭了，你 记住一点，民主花掉的钱都不是大家的钱，就是不是私人的钱。 当然了， 可是呢，如果在帝国时代，在专制时代， 那个是皇家的钱， 皇家的钱。 对， 记住，皇家的钱，人民哈、哦，人民的生命不值皇家的钱。 嗯， 对 对， 哦，这是他们好是他们 啊，不好意思啊，那个人民的生命都是皇家的生命。 叫做什么？普天下莫非 王土， 对不 对？ 对 对对， 所有百姓都是皇帝的财产。 虚陶之奔，莫非王神。 对哈、啊哦，这种状况，我们还要重复吗？一大堆人讲说民主制度不好，民主制度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那很简单呐、啊，哈、哦，你现在赶快留长头发， 对， 赶快跪下去。 那么我、哦， 你还敢自称汉人，自称中国人？ 那 该死！ 那我现在讲，很多人不喜欢民主，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负这个责任， 是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在左，你看我的念书，我写的是 social democrat， 嗯， 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如果你只有空谈啊公平对不对，那就是共产党啥你的，那你就是动物农庄。 我们讲一个哈，社会主义执行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北欧五国，包括丹麦在内。 谢谢。 没错，对不对？ 谢赞。 记住一点，北欧五国里面有几个国家是有国王的？ 丹 麦有，丹 麦有，瑞典 挪威有，瑞典有， 所以对了，上一个五 芬兰有，这几个国家都有的时候，请问一下，帝王制真的是不好的吗？ 不是，因为他已经是拿来彰师的吗？ 对，那叫做什么？经过这样的一个转换，所有的君王在那边的君王都叫做招牌。 当然了，对啊， 我们中文的话叫做什么？神主牌。 对、啊、 对对对 ，mascot。 那他只是放着的啦。 他是 mascot， 他是这是吉祥物啊。 对，以现在来讲，拿来吉祥物嘛，国家应该有吉祥物。 对啊， 没有错，很好，对不对？吉祥物你起码要定制一套什么样子放在他身上的。 你不用讲的太远。 哎， 日本，他自清自己的皇室1500年，你是不是？ 不是，四个字，万世一系。 万世一系，他连姓氏都没有。 对， 没关系，你是一个 mascot。我说你。维生之前，黄金天王真正近代肯定有参与神息权力的天王就只有明治一个。 对， 之前之后都没有了。 对、哦、那我们想看到、哦、在我们讲是说在帝国主义、哦、不是帝国主义，就是说日本帝国事实上还存在，对不对？可是呢， 好，头先啊，咁有啲少少突发事件，倒写咗啲嘢，咁啊，诶，突然之间，突然踢，诶，唔系咁，诶，嗱，记住，猪头工程师咧，即系我作为方物嘅机关长咧嘅职责咧，就系踢断杯面，倒写电线，OK， 明唔明啊？咁我哋冇乖乖啊嘛，所以话都唔喺度。Well， anyway， 咁啊，我哋作个少少嘅结咧，因为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展望将来，我连 上句都讲咗啦。 我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抬埋出嚟啦。 你要唔要逢山上身啊？ 啊，跟住喂唔系㗎，喂大佬，阿乐哥直头俾我讲埋版权蟑螂都扯埋出嚟，食安，我哋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乜都讲完啦。咁啊，真系其实真系好多谢，真的很谢谢大哥，因为真的今天。你等 天南地北什么都说了， 我们什么，我们现在四个小时左右讲了，真的什么都叫着， 可以给大家讲，那个明天可以赶飞机，现在4点多了， 对了，我们、哦、我们什么都碰了一下了，那以后有机会，那我之前跟你讲啊，你真的冬天没有那么忙。你再来看我们安排好一点、可能中午吃完饭我们来个几小时我们强谈、那就很好，我们的几路是7个小时， 算得差不多了 没有一半的，对对，才刚刚大概一半而已啊，4个小时吧那好啦，那你真的你告诉我了，你什么时候过来，我们再谈啊。 我想一会儿再说这个东西 啊， 圣人的这个 对啦 话题。 好啦，那我们在这里跟香港的听众说个再见，我们就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啦，好不好？好 ,OK, 拜拜。 OK, 大家拜拜。